只是虚张声势吗？尖峰所指一边心下想着，一边接连发出指令，自然是将队员们朝这个方向进行进一步的调配。不大一会儿，就有队员发来消息，却是更新了军模校的新位置。尖峰所指鼠标往电子地图上一移，看了个真切。此时己方队员都被他在地图上标出，像是空中鸟瞰一样清晰的不行。尖峰所指只觉得这样指挥更是得心应手，干脆不去操作角色，只是不住地收发着消息，指挥着队员们移动。电子地图功能强大，此时在尖峰所指专心操纵，感觉像是在玩一把即时战略游戏。 谢秋，我倒也看看你怎么脱身。 接连发来的消息中，军末校所处的位置始终是在震中。尖峰所指之前被唬得惊疑不定的心情慢慢又是平复下来，嘴角再度翘起，又是那种满含嘲讽的冷笑。 哼，强心针，往东过了两个路口，看好右肩。米大耳，上你左边的方顶。沙子来一击，退回身后那个路口。 尖峰所指潇洒的指挥调配着，有一种将对手玩弄到鼓掌之间的感觉。而这对手可是荣耀顶尖的大神，这种满足感真的是前所未有啊。尖峰所指越玩越是兴奋，转眼又是半小时过去了，先前那点惊疑已经是消失得干干净净。消息跳动，尖峰所指点开一看，军模校的新坐标又是被发了过来。尖峰所指从容不迫，电子地图上一扫，立刻又是连串指令下达，指挥着合适的人手朝应该的区域移动着。当他刚更新完这次角色们的移动后，突然发现他的盘丝螺旋阵出现了好大一个缺口。 怎么会这样？ 尖峰所指心情那叫一个起伏，一会儿急了，一会儿又得意了，这一会儿又急了，连忙指挥队员朝那个缺口填补。但很快又收到消息，军末校的新坐标再度发来，是朝缺口去了。尖峰所指超级紧张地看着这新坐标，果然新坐标一翻出来，和之前的位置一做对比，军末校移动的方向果然就是阵型此时的那个缺口。从时间上看，军末校移动方向改变得很早，很坚决，完全像是知道这边会有这么一个缺口一样。尖峰所指手忙脚乱的消息那附近的玩家去填补这一缺口，看看距离，时间上还来得及的，只不过这突如其来的调度却是让其他地方又出现了一些无人掌控的空白。根据军模校移动的方向，尖峰所指此时自然是应该去调度那些被军模校甩远区域里的玩家来填补，盘丝螺旋阵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得以运作的。但就在他刚刚把所有消息发完，稍松了一口气后，新发现的军末校坐标却又送到。尖峰所指翻开消息一看，头立刻就炸了，军末校又变相了。刚刚忙碌下达的一堆指令此时变得有些无意义，军末校新的前进方向正是他们阵型调整中的一个断层。尖峰所指顾不上其他，匆忙就去再发消息，而这一次要补完缺口，调度的人就更多了，意味着要发的消息也更多。尖峰所指也是拼了命地提升手速，却不是用在游戏操作上，而是在打字。他的角色停留在了空机城内，此时哪里还有时间去移动一步。罪恶之城里，军魔校一路向前笔直地奔跑着。盘丝螺旋阵的运用原理没有人比叶修更清楚了，其实他也并不知道家王朝这边是谁在指挥调度，但是一个多小时的乱转， 在陈果看来似乎是在到处搜寻着圣诞小偷，但事实上叶修却是在观察这些对手。一个多小时的观察，叶修基本算清了对方布阵的人数，再根据每一次看到角色的位置，渐渐也是掌握到了对方这盘丝螺旋阵的站位方式。24名家王朝的玩家是如何分布在自己四周，叶修已是了然于胸。这之后每移动到一个方向，对方会如何应对，叶修已经可以做出推演。不过他还是需要确认一下，毕竟布阵者不同的话，调度的手法和习惯也未必会和他推演的一致。叶修尤其担心对方学艺不精，这样的话自己过分认真的推演反倒会弄巧成拙了。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破阵也会更简单，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不过几经试探下来，叶修发现这个对手还是有两下子，对盘丝螺旋阵的理解和掌握都已算是炉火纯青。不过很遗憾，就算是这样，盘丝螺旋阵也不是无懈可击。作为盘丝螺旋阵的创造者，就算是没有破绽，叶修也可以制造出破绽。而这种破绽或许不应该称之为破绽，而是盘丝螺旋阵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是存在于指挥方面，由于对指挥要求的太过于精细，每一次变动几乎都要给每个角色下达指令，当局面发生快节奏的转换时，指挥者可就有些忙不过来了。而君莫笑这个盘丝螺旋阵中的猎物恰巧就是可以带起这个节奏的角色。叶修在清楚了对手的布局后，立刻开始了有计划性的动作，击杀剑锋所指是计划性的第一步。剑锋所指被杀，这里就将是个短暂性的真空区域，指挥者势必将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下调度，而从这里开始之后，阵型的站位变化就完全是由叶修在主导了。他虽然不是指挥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这阵型的引导者，阵型的定位变化全是因他而定，而此时叶修反客为主，用自身有计划的行动带动对方的动作，不断加快变化的节奏，最终放大对方的缺陷，让阵型露出破绽。出现缺口，有意的，但是这个缺口还不够大，继续变。叶修虽然没有电子地图来掌控全局，但是脑中却是比电子地图还要清楚，电子地图上的点甚至都是死的，而叶修脑中的脑补却永远是在活动中的。 靠！ 当剑锋所指又一次收到新出来的坐标，手忙脚乱的连掀桌都腾不出手了，君莫笑再度冲向他新维护出的局面的断层。盘丝螺旋阵本来是不该出现断层的，为什么会这样？剑锋所指一边匆忙下着新的命令，一边着急地思考着，他也在一步一步地向后推演着整个过程，看是从哪里开始出现了问题。终于剑锋所指脑中的推演画面发生了定格，他最终锁定在了自己被击杀的那一幕。问题竟然是出现在自己身上，剑锋所指骤然间已经明白过来，虽然盘丝螺旋阵并不强行要求人数上的精准，多一人少一人都可以同样动作，但是就在他死亡的一瞬，本是24人不出的格局毕竟还是会出现一点空白。剑锋所指死后复活就立刻去填补这片空白了，这个裂痕出现的也可以说是极短暂，但是此时来看他失败了，他没能将这个裂痕填补上，反而是在接下来的调度中被越放越大，直至放大到电子地图上那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缺口。直至那时，剑锋所指还有所茫然， 而现在在看到君莫笑一次又一次的如此准确地冲向阵型的缺口，他终于是明白过来了，这不是偶然，这是对方有意引领制造出来的局面。叶秋这个本该是蛛网中的猎物，居然已经反客为主，现在是他在完全引导着这面网该如何编织。而自己呢，在明明已经知道的情况下，竟然还是无法做出补救。剑锋所指匆忙间连续发出的几个指令依然是拆东补西，他这个盘丝螺旋阵始终存有一个缺口，而且缺口越来越大。不行啊，剑锋所指额头已经见汗，他没有在战斗，但是双手敲击键盘的密集程度听起来却比一场战斗还要来得激烈。赶不上了，剑锋所指猛然发现自己要做出的调配居然如此之多，等这些消息全发完，还能及时的将君莫笑控制在阵中吗？剑锋所指紧张焦虑，但是手指却一直没有停歇。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剑锋所指不住地给自己加油着。23名布阵者，剑锋所指这一次一共下达了17条指令，从看每个人的位置，再到确定每个人的移动方向，再到发出消息，这可不是张口就来的容易事。奔放地发完这17条指令后，剑锋所指都觉得自己手指都有些痉挛了，脑袋似乎都有些生疼。结果新消息就在此时闪起。不会吧，剑锋所指心中一阵绝望。每当在调度完成时，就会有人来更新君莫笑的新坐标，这一看又将是一波新的忙碌。这样的事儿，这已经是重复的第几回了？剑锋所指拿着他痉挛的手指点开了消息，顿时泪流满面。果然是君莫笑又改变路线了，剑锋所指几乎不用去电子地图上确认了，因为他已经有经验了，君莫笑必然是冲向最空档的地方。空档在哪里，剑锋所指这个布阵者又如何不知？他不想留下这样的空档，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他挂掉而产生的裂缝在君莫笑东冲西闯的带动下不断的放大。剑锋所指希望可以有个时间去填补一下，但是没有，君莫笑的举动根本就没有给过他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剑锋所指的这个盘丝螺旋阵还没有完成24人布局到23人布局的转换，一切都是从他死掉开始。剑锋所指却不得不继续硬着头皮坚持思考判断发指令，头更疼了，手指几乎都不是自己的了。这一次剑锋所指一共调动了19人，这是一场较量。剑锋所指很清楚，虽然他的视线中并没有对手，但是地图上的这个红点正在网络的另一端和他狠狠地掰着手腕。他已经不是刚开始时那样轻轻松松地指挥着大家在君莫笑周围围圈圈了，此时此刻君莫笑正在不断地冲击，不断地撕扯着他布下的这张网。不会破的，19条消息剑气所指发完了，他做到了，这一瞬间自信将他撑得满满的，因为他完成了一次极限的挑战。就在这之前，他绝不敢相信自己可能在这点时间里做完这一些，这简直就是一次壮举。果然，潜能是需要强劲的对手来激发的。剑锋所指望着地图上的红点以及图中布局又出现的一个缺口，君莫笑即使再朝这边冲来，他也不会太慌张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极限。充满信心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应对接下来的任何局面了，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剑锋所指抖擞着精神等着消息发来，等着那个之前掀他郁闷不已的坐标更新， 这一次已经建立起自信的他却突然喜欢上了这种挑战。尖峰所指等着等着，结果之前那个及时让他抓狂的消息这次却是迟迟不见。尖峰所指开始主动消息去问，君莫笑前进方向布置的人手，一个两个三个挨个问了过去，结果都是没看见。尖峰所指呆住了，盘丝螺旋阵中掌握不到猎物的存在，那意味着猎物已经脱网了。从天堂一下子跌落到地狱是什么感觉，剑锋所指现在是完全知道了。只是让君莫笑逃走，这或许不算是什么大问题，真正致命的是君莫笑破阵冲出，这完全击毁了剑锋所指的信心。他刚刚建立起来无比庞大的自信心，在这一瞬间却是彻底崩塌了。他自以为是的壮举原来却只是徒劳无功，他终究还是没有赶上。他完成壮举的时候，君莫笑已经从那缺口冲了出来。他慢了，他到底还是慢了。尖峰所指的手指在这一刻是真的麻木了，半晌他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发消息，直至有人消息来问。盘丝螺旋阵，螺旋两字意思就是这布阵是始终保持一种转圈的运作的，即使是阵中猎物没有什么刺激的反应，布阵的诸位却也是需要走动的。尤其是此时家王朝他们的目的是要清光君莫笑周围的圣诞小偷，这当然就更需要走动了。迟迟不见指挥者的调度，有些队员已经发来消息问上了。 君莫笑已经不在了。 尖峰所指回复这条消息的时候没有尴尬，有的只是失落。 啊？ 尖峰所指又是接连发了几条指令，却是让队员们进行收缩，全面监视那片区域。罪恶之城的可视距离有点远，或许君莫笑是有意停在了某个地方没有动呢。这仿佛是最后一线希望，但剑锋所指却对此没有抱任何期望。这种手段幼稚的有同儿戏，堂堂秋神又怎么会这么天真？事实终如剑锋所指所料，君魔校已经不在他们的盘丝螺旋阵之内，去了哪里这一时间还不知道，还得去找。 失败了。 剑锋所指给陈叶辉发去了消息。 啊？叶秋的君魔校跑出我们的控制了。这没关系，你们还是拖住了他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他的排名已经在不停倒退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加油继续。 陈野辉说着。剑锋所指有些发怔，显然陈野辉并不在意叶秋是不是破了阵，就算他破了也已经纠缠了他一个多小时，重复一次接着缠让他破，保持这样就可以，这就是陈野辉所需要的。这一点剑锋所指当然也明白，但他却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心情。在他心底已经给自己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而现在他这个失败者却还要接着去被对方给践踏，这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